百香果。 百香果还有呢？ 到处就是有人喜欢拿相机去旅行啊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是拿录音机去旅行，然后我们去卖一些那种，卖一些那个不是、啊，就是我们就会去录一些那种有没有夜市，不是有些叫卖哥很厉害，是叫卖哥叫卖姐那种啊。然后有时候就问他们说，哎，这个我可不可以放在网络上面啊？很好啊，然后就我们就那个，就等于说我们放上去网络上面的东西啊，就是那些譬如说录一些声音嘛，因为有一些像影片不是都 YouTube 嘛，啊声音不是有那个网站嘛，啊那网站就哦一下子就一天可能有几千个人来，那很好玩的。前进大陆，两岸开店，扩展连锁加盟版图。我等一下还要给你看一个更那个的，儿童新乐园店铺展刊邀请函。 是啊，没有医院餐厅嘛？哦，这是餐厅医院，不是医院餐厅，是，对，就是有料理医生啊。 哦，真的是这样吗？ 就是料理医生啊，还有就是说整个就是抢救贫穷大作战那种，有没有？为什么你一个店？恭喜成交，耶！2 minutes of joy. 小心后面呢。商业达人告诉你，这个就是 郭文飞之类 有双麒麟呢，可是他那个一定是卖的，10块钱双麒麟卖的。对不起，再来，谢谢。有那个3D，资源回收站，资源回收站。用 什么意思？ 资源回收便利就是加盟资源回收便利站，这个、啊。他们在新店， 你现在这样拿一张在脸吗？ 手机印刷， 喝酒。 对不起。 长照服务产业本来就发展。哎，是。好。 如果说你想要了解的话，我们这边有电话。 好。好，谢谢。 双麒麟才20块，我们买一只就可以 了。好啊， 好啊。 谢谢。有线电视而已。 那你有线电视的话，你缴一辈子的月租费啊，永远都是业者在赚啊。那他也不肯让你来经营。我们现在第五台啊，我们是那个，我们的平台有很多，我们是属于互动式。 嗯。 你想要看什么你就看什么。 嗯。 然后频道、演出、K 歌王，全部让你吃到饱。我们一个月才要500块而已。 我们想把电视，我们想把第四台停了，然后把电视卖了。 为什么？ 因为我们不需要电视啊。 为什么？ 没钱啊。 好， 哎呀， 啊，你没钱就要来赚钱啊！ 啊，就是先赚钱再说啦。 那你可以，你就是说，你可以按照这个时候，你可以很认真的工作，你可以赚到人生的第一桶金 啊。不然这样好不好？那个有兴趣的话再跟你们联络，上面有电话吗？还是给我一张名片好了，就是看跟你们方便跟你们联络电话。 联络可以赚钱哦。 循环扇。自从戴森释出那个他的设计专利之后，这个很棒哎，绿光雷射笔呢，这个射程有到几百米，300、300、500米，从信义路二段可以照，从那个大安森林公园可以照雷射光到101台北101，1500米， 走，先去买冰淇 淋，就在这边， 这边没有抹茶口，我也只有写。 没有关系啊，问看嘛，这边你都先问看啊。 对不起。 他们等一下会过来。 对，你以前在高雄吃到的。 这个 嘛， 香草口味。 哇！我等一下，对不起，100块的。那所以你们是负责这个双麒麟机的部分？ 对，我们是卖机器的。卖双麒麟机器。 那至于说像是 ，OK， 有韩文。 好像不甜哦。 没有啊。 你们标榜的 不甜，不甜是不是机器的问题？ 我知道， 因为我们是战场。 哦。 所以原物料不会。哪一 种？已经种了。物料在那个就。 只有香草的。 那个你那个，比如说你那个食品材料的话，你在那个、啊，它这只是展示说告诉你说机器怎么样而已。 黏 比较不会化啊，你再黏就变长明灯了。 樱花树的生活版。 那这本上面有联络方式。 这是目录。 目录嘛。 上面有联络方式。好。 好好。谢谢。 超越传统商业模式，改变这世界做生意的方式。AI 商巨人，全世界最大商务引荐平台，全球最大商务引荐平台。 你们是做 3D 影印？ 3D 表机，主要是销售机器为主。 销售 OK。那有没有包括说这个 3D 列印用的这个材质的那种批发或零售方面？ 说， 比如说塑胶，对，原料，对对对，物料上面。 都已经走到专门的供应商。 是是。 因为每个机器他们这个在机上都有广泛的说。 是， 我们采购那边都已经找到了。 哦，是。那它主要是以热来那个吗？ 对， 热。所以它这个所谓就是对应于说那种喷头，它应该是有 X、Y、Z 三种。 哎，对 ，X、Y、Z 三种。 是。那它工作温度会不会很高？ 这个它大概都在250， 是 250的温度，然后它的 PLA 的话差不多180到200， 是，所以一种是这样啊，另外一种是那个是裸机的嘛， 这个是德国制作 ，OK， 结构跟对不一样， 是， 因为它这个这种机器都是火那个马克布， 哦是， 因为他们专利过程，然后进口就一大堆山寨版出来。 是是， 然后现在都会比他们谁的价位比较低，进度高。 是， 全世界最大商务引荐平台。 好，谢谢，有需要跟你们联络。 主要是 全香洲的白酒。 白酒，嗯。 对。 不错。 这个这家双麒麟会画，所以它是真货。 啊，这个在机场卖8000吧？ 对， 这样一个礼盒， 对，一个礼盒卖 8000。因为我们现在一组酒了，才不，我们一棵树只能出1000株，所以我们单价一定会比较高。像这个，这个是我们之后要改版的，这个大概做了大概一年了。 所以这个是比较新的，是比较久的。 但是这个比较便宜，这个会比较便宜，这个是下个月才会出来，因为这个现在在机场卖掉都出，现在这一批要先进去。 哦， 对。这个会大概会落在3800上下，这一组500多。因为毕竟我们酒是算养生酒，那其实在沉香本来在《本草纲目》都是入药的，安神醒脑。 啊，是的。 对，它其实就是在睡觉，我们建议消费者睡觉喝睡前喝10cc，那其实是帮助的是，那也对一些心血管疾病还蛮有帮忙的这样子。沉香是很珍贵的。 你们这个一楼是怎样直接可以买啊？ 是可以买，因为是我们台北的联络的地方。对，园区是在苗栗。 你们现在希望就是有经销商跟你们配合？ 对，那我们现在经销商跟我们配合，大部分都是直接就是看量，然后直接卖断这样子，比较便宜。 现在有确定的几个经销商的店 哦，那我们现在比较确定的，比较确定就是在机场，其实我们主要因为我们量不多，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找比较好的，不是买断的话就要找好的经销商，就是我们就跟生意商合作，所以我们主要还是现在还是希望是在还是在生意商面做独卖，其实，那当然希望之后有一个好的配合或是好的经销商，然后再来可以做其他的合作，那目前还是以买断的方式。 我看一下， 好。 我们把沉香的树木拿来做成酒，然后它的树叶我们拿来做沉香露。 那这也对，沉香露。是用它的树叶下去做半发烘干半发酵之后，有点类似茶叶，但我们不是茶叶。 它是要用来 喝的，也是饮用的，对，也是饮用的。 泡法跟茶一样， 有点像是茶啦，有点像茶啦，但是它是一个走清香味，不是走回甘的味道这样子。 台湾的市场还是比较喜好那种有香甜还是什么 回甘啦这样子， 像枸杞或者拐棉剂那种。那个沉香酒不错啊， 谢谢。 那因为它 这个价钱真的蛮贵的， 因为是用30年的沉香树去做的，毕竟我们因为其实像一般外面卖，我们讲说真的啦，外面卖2-3千块的酒，比如说皇家礼炮啦，可能甚至是 Blue Label 的那种等级，但他们一支酒做酒成本出来，我可以明白，那就100-200块而已。 对， 然后就100-200块，但是我们是实实在在的好的酒，好的酒质，好的树木下去做，那这是我们可以跟大家保证，而且我们的酒是喝下去你隔天不会上头，不会宿醉 ， 其实反而喝酒一般大家觉得是对身体是伤身的，反正我们是对身体是比较好的。 对，你们比较鼓励少量。一次少量， 酒真的还是不要大量。 的确， 但是酒就像喝我们酒，有点像喝红酒的感觉 啊， 就有每一天定量的20ml、30ml，甚至50ml、 是， 其实喝下去其实是对你身体是有，譬如说是血液循环啊、心血管都有一定的帮助。 是。 那你是有参与这个的制作还是什么？ 有，我们都有，我们几乎是一条龙， 哦， 我连种树下去我都有参与， 种树，然后等它长大， 然后把它砍下来，碎裂之后糖发酵制成酒， 哦， 全部都有，全部都有。 酒厂也是， 酒厂在桃园， 在桃园， 对，我们酒厂在桃园。 你这边这两个苗栗是？ 这是我们的那个我们种的种树的地方， 酒厂在桃园。 对，酒厂在桃园。 那酒厂完之后，你们直接 做成成品，然后 就 大部分 新一路那边， 没有，大部分直接先送到机场去。 哦，先送到机场。 对，我们几乎都现在是跟生 机场，我怎么没有看到？ 一航下跟二航下都有，还有他们的内湖跟民权东路都有。我不知道如果您最近是出国的话，是因为现在因为已经缺货，只有二航下的几个地方有， 哦， 对，没有办法把他们所有，因为我们现在正在第二批酒要赶快补进去，对，现在正在补。 我自己是很喜欢喝高粱，加入高粱， 哦， 对，然后这个我觉得还蛮亲近的， 谢谢。今天也可以带，要不要带一组？其实有一个 没有太多钱，但是我真的想这个一瓶大概多少？ 这个之后会卖3800，但是你今天喜欢的话，其实如果你今天喜欢的话，我可以用那个样品价，因为我们今天这个酒也不带走，也不想带回去，然后也剩下最后一盒，后面还有最后一盒，就会五折的价格。 所以你们有现在有这些哦，直营跟加盟门， 对， 是的， 蓝色是直营， 是， 那黑色是加盟， 是， 对，那现在已经有100多家， 嗯，那要联络加盟的话，上面有电话还是有可以给名片吗？ 订起来 来。好，谢谢。 金门高粱的话，就是它就是一个很 重口味的一种那个一个一个一个一种主题。那你是越久越久越久越久开始做这样？ 没有，这是后来，这是后来 才做几年这种，这个才是今年这个。它之前是一些来很久嘛，还有一些 你好，开始陪伴陈昌策的环节。 这个和那个会差很多，这个苹果今天要卖高一点是蛮有可能的，因为这个价钱是比今天的价钱没有差。这个好很多。静态广告全部 就是啊， 而且这那个很少见的。 对啊， 我是认真的，不是在跟你靠北。 不是啊 ，K 酒，不是哦，好好好，我是说，其实就是说，如果你有那种好酒啊，你要找到那种有眼，你就是说，你要鸡巴一点，你就说你只卖给有眼光的人，然后就一大堆人就跟你。 一定会这样讲啊。你去有空给我看看啊，就在你家附近啊。 哦，那就是公园那边呢、啊，三角公园那边呢 ，Seven 三角就哈肯铺那边呢。 我跟你讲，学会赚有钱人的钱，这才是劫富济贫。别冲啥啦，喝完酒要喝这个，等级变那么多。 定价298,000，展场售价278,000，那包含了后台的服务费，但是未来开始。 来世曼没有看到好事多就觉得怪怪的，果然有好事多才会有安，才会有安定的感觉。这个可以拿一份。 对，一样都是来找投资的、宅商机的，我们在做生活百货，马来西亚商，可是大家有听过吗？ 有，我家附近有。 哦，真的？那一定都是买好买便宜的消费者，有想到这个可以来做加盟。 好啊，好。 对呀、我们不用加盟金，因为现在正在做的， okay, 台湾只有200家，还是市场。 有问题再跟你 们 问。 对，没问题， 谢谢。 上面有我的电话， 谢谢。那会务啊，就是我们可以，因为马来西亚现在一些工业， 再去逛一下有趣 的。那边还有，那边没有，那边没有，那边没有，靠邮局那边没有逛完。管理之神，美食印象。 需要专业的行销团队来为您服务，找美食印象就对了。 来回编号433，来来，赶快来哦！美食想能帮您做 ，CI 整体规划设计，互动式多媒体网页设计，营业空间规划设计施工，行销媒体公关整合。 双麒麟，双麒麟，双麒麟在排队抹茶，抹茶双麒麟。无花果，无花果，要排队，要排队。 在排。 啊，150万， 高雄， 高雄，高雄， 总店在高雄。 我总公司在高雄，可是北部的话，你可以跟就是这个经理联络。 OK， 谢谢。 谢 黄金牛角， 来，我们再买一个一起吃好不好？ 好啊， 一个25块。 好啊，买一个。 原味还是奶酥？ 我要。 是菠萝。 菠萝啊！ 不要！ 不要菠萝，你不要菠萝，你要不要凤梨？ 啊，你再另外给我袋子啊。 对啊，我觉得烤放很久。 那个味道让我有点想到那个丰大咖啡的给阿饼，还有那个伦教糕。 好，那个谢谢， 谢谢。 旁边有半麻花旗，先 两麻来试试看。 这一个、哦？ 对。 谢谢。 那、啊、这个是什么？ 那个是南瓜杏仁，没关系，这一杯喝完再多喝一杯南瓜杏仁。 请给我 欧米伽三素食的鱼油， 一杯南瓜杏仁， 南瓜杏仁，杏仁照顾支气管清肺，维他命 E 的保护，美白抗老化的， 谢谢。 啊，简单方便，饮水机的水直接泡。 来，空杯子，空杯子放这边。 要找垃圾桶啊。 啊，白姐，我。 对呀、啊，没有关系呀、啊，那边有垃圾桶、啊。 谢谢。 给我。 面条、绞肉、面条，叫还是小孩子不听话的时候都可以用，那就看一下。绿，果汁冰淇淋中西料理。就是像这种感觉的，这种感觉的传单。我们还有一排，我们反方向，应该是那边没有。 应该是最后一排是看那边。啊？ 啊？有什么？ 那哦，垃圾桶嘛。然后我们还有这一边没有看完。啊，不是那个就，哎、欸。就是，有他在揉你的脖子，你屁股也被揉了， 屁股好 痒，你的背呢？你的腰呢？有一个在亮的东西。有两球东西在你的脖子后面那个。 哦，这个比那个万华。 广州街。 然后去找另外一家，这个超市。 没有了啦。请问这台可以调整速度吗？ 可以，二十段。 啊，二十段，左边啊，右边是那个吧？哎、欸，应该是有一边是定时开关吧？ 没有，它可以遥控那个加强啊。 哦，是，所以还有一个手拿，就是哦，对。所以他意思就是说，脚开的这个程度可以决定说这个 它的运动量。 运动量。谢谢。我现在要坐上一个简易式的按摩椅而已，为什么菊花也有啊？ 主要是背部它那个会上下靠背。 对啊。这样一直做到六点呢、啊。这已经变两半斤了。 这个不错，做 3D 印表。哦，这个是等下坐 T 恤在那个新品图腾转印。 看起来是不是蛮炫的呢？除了这个机车可以使用之外啊，还有什么可以使用呢？就是画面上你看到的这个，是很多人都会带的手机壳。这些手机壳就是我们非常非常多的标志。 对，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还没有那个，我们还有那个、啊，还有那个对面的那个家具展呢、啊。 哎呦，先把这边逛完了。 好好，都逛完了。你还想看什么吗？还是想要？再来就是那一块、啊、我们刚才进去看那一块。你记不记得？你再回头想想看呢、啊。 有。 我们走过这边嘛，对不对？ 想要看有个免费的东西吃。 他每天都有在带大厨群，你看像这一家都已经在那个，都已经在收摊了。装一下开影机，你等我一下。没错啊，那个不是在哪里？有印象不记得？ 哎呀，都用 DM 遮住自己的胸前啊，那个小哥都用自己都把自己的杀气都挡住了。对，都在里面。开始把一些卖不掉的东西开始要处分一些卖不掉的东西啊。 Yeah.